第二十四课，谈学习。情景一。 素英，你最近上课怎么老溜号？是不是有什么心事儿啊？ 没有啊，我也不知道为什么，总学不进去。老师讲的内容，我左耳进右耳出。 这可不行啊。期末考试即将来临，你应该打起精神，全力以赴地备战啊。 这次考不好也无所谓，反正下学期我准备休学去中国，到时候再说吧。 你认为去中国就一定能学好汉语吗？ 当然，有了那种语言环境，不用硬背单词，自然而然地就能说好汉语。 环境固然重要，但是如果没有做好充分的准备，去哪儿学都是徒劳。而且你现在没有目标，没有一定的语言基础，只会事倍功半。 这一点我也知道，但是这段期间，不管我怎么努力，成绩总是一般，一点进展都没有。 那也不能灰心呢。语言这个东西不是一天两天就能学好的，一时的努力不能马上就见成效，它是在日积月累中提高的。 你说的对，我应该再接再厉，不能这样自暴自弃。 还有学习方法也很重要，你应该多参加一些活动。我们学校就有一个汉语沙龙活动，是中国留学生们组织的，我每个星期都去参加，你也不妨去看看。 真的吗？我怎么不知道竟有这样的好机会。 其实你只要稍微留意的话，你就会发现在韩国也有很多学习汉语的好环境。 看来学中文也不是一定要去中国的。 生词，溜号，心事儿，冒，即将，来临，全力以赴，备战，应备，自然而然，固然，徒劳，事倍功半，灰心，成效，日积月累，再接再厉，自暴自弃，沙龙，不妨，留意。 情景二。 民乐队社团今天有演出，一起去看吧。 真不巧，我今天不能陪你去。 有约在先吗？ 不是，今天补习班有课。 现在到补习班上课就像一股风，不管男女老少，都以智力投资、自我投资为名，去各种各样的补习班上课。想不到你也凑热闹。 我的外语底子太薄了，不补补心里没谱。 你的成绩不是很不错吗？ 成绩不能100%的代表实力啊，我还差得远呢，得时刻努力才行。 有那么多的时间吗？我觉得学校的功课就挺吃力的。你选了几学分？ 15。 不是开玩笑吧？不是可以选20学分吗？你怎么？ 选了那么多课，消化不了怎么办？再说，我还参加了一些学校社团，时间不太够用。 教授教的课你不上，非得交钱去听补习班老师的课，真让人不可理解。那4年毕不了业怎么办啊？ 现在能力不足的话，提前毕了业也没有用，所以我打算在校期间打好基础，学好专业，同时积极提高自己的各种工作能力。 生词，民乐队，社团，有约在先，致力，以为名，凑热闹，底子，薄，没谱，代表，时刻，非得，在校期间。